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5集《无损》三。沈庙果真如同沈老夫人安排的那般进了沈家的祠堂。沈家是武将世家，祠堂里供奉的都是历代先祖，这些先祖们在马背上为沈家打下了这样一片繁盛的家业。可惜到了这一代，沈家也是貌合神离，离败落不远了。沈老将军这一支其实最初人丁是很兴旺的，可惜在一次战争中，沈家几个兄弟尽数阵亡，只有沈老将军活着逃了出来。沈老将军生了三个儿子，偏偏只有一个是走武将的路子。如今沈府表面上还是继承着原先的荣光，可是除了那威武大将军沈信，倒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臣世家。这说起来也是讽刺。 姑娘可跪得麻了？ 谷雨问道。金哲和谷雨也跟着进了祠堂。沈庙担心任婉云背地里动手脚，虽然之前在卧龙寺他故意支开惊蛰谷雨，以至于让两人逃脱被灭口的命运，可偌大的神府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，倒不如放在身边。任婉云手再长也不敢明着动手到他的跟前。 便是不麻，这地的湿气也重。 惊蛰抱怨地看了那小窗户一眼， 如今本就落雨，地上积湿，这么一跪落下病根可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简直无理取闹，这些事情关姑娘什么事？恶人先告状，带老爷回来了，看他们还敢，你少说两句。 谷雨责备道。 若是被人发现，吃亏的是姑娘。 沈庙笑了笑，不甚在意。金哲想了想，又问， 不过今日也算是出人意料了，他们那么多人去荣景堂，姑娘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出来的时候竟毫发无损。虽说贵祠堂也很糟糕，可比起奴婢心里头想的已经好多了。 进荣景堂兴师问罪之前，沈庙是没有带丫头进去的，是以沈庙的丫头们都不知道里头发生了什么事。 姑娘定是一人说服了他们一屋子人。 谷雨佩服道， 面对那么多人尚且不怕，姑娘如今是越来越有老爷的风范了。 那么多人？沈庙心中失笑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神府，不过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跳梁小丑。当初傅修仪要改立太子的时候，群臣都站在梅夫人和傅盛的那一边，他的父名那时几乎被软禁。他穿着皇后的朝服，面对着金銮殿上的群臣，与那些群臣争辩，字字泣血。一人之力究竟有多微薄呢？就像她明明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嫁的是天下最尊贵的男人，却连自己的儿子应得的东西都保不住。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身边，而她不能退后，因为她有要保护的人。正因为那一次没有保住珍贵的人，这一回他才会用更加激烈的手段。残忍、无情、虚伪、狡诈，那都没有关系。只要刀尖对准的是敌人，只要倒下的是对手，过程残酷一些，罪孽他一个人挡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他闭上眼睛，先祖的牌位就在面前。沈庙轻声默念， 马背上的先祖，倘说你们英灵仍在，请赐予我最利的剑和最快的马，请保佑我手刃仇敌。 方念完睁开眼，却瞧见惊蛰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，从怀中掏出一包点心来笑道， 姑娘饿了这么久，不吃点东西可不成，奴婢这儿还有些点心，姑娘天天肚子也好。 沈庙倒不会因为沈老夫人下令便真的进食，他接过纸包打开一看，不由得一愣，这是 啊， 这是在卧龙寺奴婢在姑娘房里发现的。 清哲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道。 姑娘当时将点心赐给奴婢，奴婢尝了一块之后，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，便舍不得吃完。回府后和姑娘到了祠堂，没来得及从外头拿吃的，就只剩下这些了。 沈妙看着那精致小巧的点心，那是那夜谢景行和他夜谈的时候留下来的。这么想着，仿佛又看到雨幕之中少年英俊逼人的脸，还有那神秘莫测的身份。谢景行，沈妙沉吟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彩云院里，大夫刚走，喝过安神药的沈清已经睡着了。疾病看过了好几回，每当看到沈清身上的伤痕时，沈婉云都忍不住心如刀绞。那大夫是自己人，自然不会说出去，而他也明确地告诉了沈婉云，沈清身上的伤太重了，并且神志已经不清醒，怕是要好好的养些日子。至于为什么不清醒，自然是被吓成这样的。在那一夜，沈清究竟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，沈婉云不敢想。那一夜他就住在沈清隔壁，甚至中途还听到了沈清的呼救，可是他以为那是沈妙，便驻足不前，结果生生的让自己女儿被糟蹋了。只要一想起这些，沈婉云就悔得心肝肠子都在动。沈贵看了一眼床上的沈清，似乎觉得极为头痛，转身就要走。 站住！ 沈婉云叫住了他。 青儿如今都成了这副模样，你还要去那些狐狸精院子里吗？ 沈贵好色，屋中机器好几房，个个貌美温柔，沈婉云厉害，将这些妾室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加之沈贵虽好色，却知道只有沈婉云能让他官路走得更顺畅，出格的事情也不会发生，所以平日里沈婉云也懒得管他。男人嘛，都是一个德行的，妾室不过是玩物，他何必和一个玩物计较呢？可是今日他却有些反常。 不要这般无理取闹好不好？ 沈贵有些烦躁，今日他被自己的堂侄女儿堵得哑口无言，玉亲王那边还不知道日后是个什么局面，会不会迁怒于他。想到这些，沈贵便烦闷得要命，这时候再看到沈清，便更是火上浇油，他的语气便也有些不耐烦。 我留在这里也没用，倒不如让我清静一下，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想想想，你就知道想想想，青儿在你眼中究竟是什么？她如今成了这副模样，你这个做爹的却是不闻不问，什么也不管，在你心中怕是根本没有青儿这个女儿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狠毒的爹？ 沈婉云一改往日顾全大局的性子，尖声叫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